等着听调频87.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。 又能摇红包了， 比红包有意义。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，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， 赶紧告诉你妈，让她也听听，我们俩能参加不？ 当然可以，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。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得嘞，这就录去。 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。 烦什么呢？ 要办婚礼，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。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建国门那儿，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，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。 好是好，会不会很贵啊？ 3688。 3688，那不错。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，听说今年仅限8月、11月、12月剩余档期，快打电话咨询吧，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，温馨的生活提示，北京城市广播，空气质量国宝。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。今天白天我市扩散条件持续有利，首要污染物为 PM2.5，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25到45微克之间。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一级优，其他地区为二级良。听众朋友，那么现在呢，本市已经新增绿化3万亩，北运河年内要进行综合治理。目前暑气逼人，可是站在通州友谊大桥上眺望水清树绿，令人不禁心旷神怡。作为北京重要一翼的城市副中心，经过2年的绿化建设，新增林地3万亩，一幅蓝绿交织、水城共融的画卷正徐徐展开。区别于以往规划通过交通干道划分组团，城市副中心是用蓝绿把居民工作和生活的组团交织起来，蓝色的是河，绿色的是森林，建造水木通州宜居城市。千年京杭大运河就这样穿城而过，在通州流域长达约40公里。如今如玉带环绕的运河两岸，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相映成趣，运河文化滋养了城市副中心的每一步发展。悠悠运河流淌着绵延的历史，也书写着今朝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壮阔美景。